太空人专辑线上影展艺术实验二部曲水仙花之死南海庄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光宇。从小妈妈总会温柔提醒，外套穿了吗？雨伞带了没？长大后换我们关心，妈，你保护力带了吗？正官庄高丽参精 Everytime， 用极品六年根高丽参提升保护力，随身照顾妈妈的健康。母亲节正官庄爱你最深限时优惠中，不求捷径，120年人生之道，正官庄。 预防新冠肺炎，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一定要佩戴口罩哦。 飞碟联播网，激活力学，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世界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中市赖姓男子前年五月持刀刺死了王姓牙医，高等法院台中高分院今天判处无期徒刑。牙医的太太说，没有判死真的非常不能接受，恳请政府正视思觉失调伤害人命的议题。赖姓男子当时持刀到妹妹工作的牙医诊所要找妹妹要钱，结果刺死了王姓牙医，还刺伤了诊所两名职员，妹妹逃过一劫。法官审酌精神鉴定报告，认定他犯案的时候思觉失调，丧失了行为能力，一审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台中高分院今天维持原判，案子还可上诉。牙医的太太和两个子女今天到庭听判，得知结果难掩失望。他说，台湾已经成了精神疾病患者或是有心人士假借精神疾病之名伤害人命的免死天堂，恳请政府正视思觉失调伤害人命的议题，正视无辜被害人的宪法人权。台北市迪化街二段一处民宅内，今天凌晨传出了打斗声，辖区警方赶到现场，发现屋内一名年约20的年轻男子，肢体、躯干和头部好几处淤伤，送医急救不治。警方根据附近的监视画面锁定涉嫌打人的嫌犯，今天中午在新北市逮捕了6人，正进一步厘清案情。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审查农田水利法草案，国民党团总召集人林维洲和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会前协商程序，朝野达成了共识，下周由国民党召集委员廖国栋召开公听会，公听会的内容列入未来朝野协商重要参考意见。农田水利会改制公务机关，第一阶段修改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之后，行政院提出第二阶段农田水利法草案为作用法，今天在经济委员会审查。廖国栋指出，本案影响深远，可能扩及原有水利管制制度，不能排除侵吞水利会财产的疑虑，不宜仓促立法。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强调，农田水利会将来变为公务机关之后，可以继续保有农田水利会所有员工的福利，农田水利灌溉污染也有公权力执行，所有农田水利会的动产、不动产或基金设立，都是确保用在农田水利设施，也会让所有资产用在农田水利业务上，没有收归国有的问题。 公平交易委员会今天通过乐天银行、乐天Card株式会社以及国票金控申报事业结合，三方合资成立乐天国际商业银行，经营纯网络银行。公平会认为，本案结合之前参与结合事业间没有水平重叠或者是垂直公事关系，也不具潜在竞争关系，而且乐天银行、乐天跨控制事业、乐天株式会社以及关系企业在国内市占率低。此外，国票金控所属子公司现有客户不是网银目标客群，国票金控所属子公司市占率也有限，很难借着搭售或捆绑销售推广纯网银业务。公平会决定不禁止其结合。国际油价暴跌冲击沙特阿拉伯央行的境外汇存底，三月减少了1000亿的里亚尔，大约270亿美元，创下20年来最惨跌幅。沙国央行三月境外汇存底下降超过1000亿里亚尔到4640亿美元，为2011年来最低水平。上周沙国的财政部还预估，今年全年沙国外汇存底只会减少1200亿的里亚尔，但是单单三月就少了1000亿的里亚尔。随着油价暴跌，身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的沙特阿拉伯不得不动用更多的外汇存底抵御大宗商品市场这场历史性崩跌。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56点，涨幅 1.47%， 指数10772点，成交金额1922亿，南韩上涨11点，194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点，281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点，10497点，香港下跌18点，24557点，新加坡上涨7点，2570点。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嗨，我是郭富城，演出过各种人生，人生最美滋味就在有苦有甘，这跟老先生人生经一样，真实整治人生的熬煮，一口品味80年的传承。我是郭富城，这就是人生，这就是老鞋针，80年老店，老鞋针。 啊，我打电脑打到肩膀硬邦邦，怎么办？ 快找脊椎保健达人郑云龙啊！ 松绑你的不良坐姿，轻松挺出健康的 style， 就靠 style 日本新形态塑形护脊椅。 恒隆行百货专柜母亲节特惠2件85折。 他是陈星月，首张专辑 Am I Who I Am 桃山音乐现正发行。 对抗新冠肺炎，谢谢每一位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你们辛苦了。 飞碟联播网老 K 牌弹簧床，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Daniel DL 罗时峰。 你能不能想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Baby, who instead of me? These bitches will never be. Put it down like like it's heavy, baby. Honeymoon there when I lay there. We go. Soon as we wake up, wish we could lay up. Still stack our pay up. You running late, but need you to stay up. It's almost safe. No time to waste. No time to waste. I know you got the best of me. I know you need the stress relief, babe. Before we book a trip to leave, want you to try this recipe, babe. I know we just woke up. You gotta go, but breakfast isn't over. I see the way you rolls up. Huh. This ain't morning, what do about it, good, babe? Clearly you agree, don't be trying to leave. Stay here with me, I'll put you right back to sleep. I'll get you right for the week. We can vacay in the sheets, set you for lay in the pain. I need to wake up, soon as we wake up. Wish we could lay up, still stack our pay up. Time to waste 2:09，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女神归位。 特别特别，带来一个好消息给大家。 哦哦哦哦， 母亲节快到喽！飞碟联播网呢，在今年跟立新基金会合作，我们规划了分享快乐爱加一的活动，所以呢，现在你只要上立新基金会的网站，或者是你直接上我们飞碟的脸书粉丝团置顶贴文，就有个购买连结，就可以到活动页面去了。重点是呢，你选购任何一项分享快乐爱加一的活动商品，购买金额各位会全数捐给立新基金会，立新基金会，我们要支持的是多赔一里路，多赔一里路的服务方案。啊，这商品很多可以选择，比如说呢，你如果跟张立东一样有口腔问题的话，你可以选那个英特力净口腔保健品牌。哎，俗话说得好，牙齿顾得好，人就不会老。 哎呦。 就是因为苏小敏就说，欸，你知道吗？牙齿很重要，因为你不管怎样，人都需要进食嘛。如果你没有咀嚼的能力，你整个 或者你吃东西，然后因为譬如说牙齿全部都已经做成假的，所以你可能那个体会食物的味道的感受，就跟你还有真牙的时候就已经不太一样 。嗯，所以呢，你可以选择的是酵素洁牙公益套装。那如果你重视的是你的头发头皮的话，爱马仕洗发精有一个活力组合，或者是呢，最近你重视这个防疫啊、清洁啊、护手的，啊，也有 Forte 他们的樱花抗菌护手霜，然后还有限量款。反正你上去网站就有详细的介绍。这些活动商品呢都含运哦，所以如果你还是有任何问题的话，来人工拨打02， 哎呦， 2363-6600-300。 记得是300哦， 300。重点是呢，今年母亲节你可以挑选适合妈妈的商品之外，重点是你还可以做爱心。 是一份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Julia 吴卓源这首歌曲71/1。那最近的大新闻，最近其实有蛮多新闻大事的啊，可能很多人还是会在关注包括艺能圈的绯闻。 嗯， 但有一件事情呢是我觉得大家是真的需要重视的。 嗯， 这件事情我们都希望我们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希望你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因为那个真的就是在几分之几秒当中，你要做出对的判断，那个蛮困难的。哦，你现在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吗？ 火灾。 您真棒，您真内行。 你是不是有配过一个影片，就是跟他有关的，对不对？ 对，而且非常非常的巧，就之前呢帮范科配音，然后不知道，因为常常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选择要做什么题材， 嗯， 然后那一集做的这个题材就是火场的一些知识尝试，嗯，然后他做了以后就没有想到，隔一两天就发生了， 竟然， 对，就发生这件大事。嗯，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需要利用 多说的， 对，需要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嗯，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知识或者常识是我们小时候学的， 嗯， 我们觉得是这个样子， 嗯， 可是其实这些常识知识是在进化的，随着科学科技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哦，其实以前那一套是不对的， 嗯， 可是因为我们先学这个东西就印在我们脑海里面， 嗯， 我们就 会永远觉得就是我就是要按照这个步骤做才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但其实有更好的方法。 对对对对对对，好，所以譬如说观念好了，一开始发生火灾要干嘛，大家打119啊， 嗯， 这对吧，这怎么会不对， 嗯， 但其实要告诉你不是，就第一件事情， 嗯， 你要告诉你身边的人， 嗯， 不是告诉119， 嗯， 对，因为就是昨天也有听众传了分享了一则 Facebook 的贴文给我，那他是就是当天他就真的去唱歌，他约了他的朋友去唱歌， 嗯， 结果就是他闻到了那个烟。 你说在 PTT 分享那一篇吗？ 他我看到那个是他在 Facebook 上面，所以也许 PTT 也有分享， 嗯，I don't know。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是他发现烟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回到他的包厢里面，然后跟他的朋友们说怎么办？ 嗯， 好像失火了。朋友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打119，啊， 不是？怎么可能？不会啦。 嗯， 他说如果失火的话，会有警报响啊。 嗯， 然后那个服务员会进来叫我们啊， 嗯， 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瞬间的反应，你一开始先不承认跟不愿意认清事实，这个蛮可怕的。 嗯， 然后后来他就是摸黑出去， 嗯， 就发现就是哦有服务员哦，但服务员就是一直在讲对讲机， 嗯， 服务员慌了， 嗯，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所以他们也没有去通知客人，他们什么都没有做，这样子， 嗯， 那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发现火灾第一个动作，你先叫你附近的人， 嗯， 就是譬如说假设家里面发生火灾，你赶快叫你的亲人， 嗯， 因为以往也有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你自己发现了，然后你逃出来了，因为在那个瞬间你的求生本能很强， 嗯， 所以你逃出来以后你发现哎， 他们还在里面， 我妈咧， 嗯， 我爸咧，我儿子咧，我爷爷，我的奶奶呢， 嗯， 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遗憾发生。那刚刚说分享这个他当天就在钱柜里面，他最后也是他的朋友不是有全部有逃出来的， 嗯， 他好像五个人六个人里面一开始最一开始逃出来的就只有他一个，然后他出来以后才发现我朋友嘞， 怎么都在里面？ 他还进去哦， 嗯， 他还进去，就是想要再找这样子， 嗯， 最后五个人里面就是有两个再见了， 嗯， 然后有一个是比较严重的呼吸道灼伤这样子，嗯，对，所以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发现火灾， 通知附近的人， 对，告诉你附近的人，那当然就是打火警电话也是重要的， 嗯， 所以第一件事是大叫失火啦。这是第一件事。接下来呢小时候我们都学这个，小时候我们在做防灾演习的时候也都做这个动作，就是我们要赶快跑到浴室里面把毛巾打湿，然后捂住口鼻，然后以低姿态匍匐前进。对，这个有错吗？ 察觉火灾发生之后，你第一件事情你要选择的就是判断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嗯， 像刚刚说到这个在唱歌的这一群人里面，嗯，他一回到包厢里面说，欸，好像失火了。那个时候他们当下就有一个判断，一是要留在包厢里面，嗯，还是二要出去找出口。所以就是你的判断都是关乎你的生命的，嗯。那他的朋友们就觉得我要留在包厢，然后他就觉得我要出去试试看。 嗯， 然后他一出去以后，其实没多久整个电就断掉了。 嗯， 所以就是留在包厢里面你会更恐慌，因为人在黑暗当中会更恐怖。 嗯， 好，那再来呢，是我应不应该去找毛巾弄湿？找毛巾需要时间， 嗯， 弄湿需要时间，可是在火场里面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让逃生的路变得不安全。 嗯， 原本那几秒你可以通到逃生口，可是你没去，你去找毛巾 就来不及了。 那几秒浪费掉以后 ，sorry。接下来，要拿湿毛巾掩住口鼻的用意呢，是为了不要吸进浓烟跟有毒的气体，因为火灾可怕的不是火烧人， 嗯， 是烟烧人， 嗯， 就是那个烟里面，因为我们烧了一些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现在在录音室里面，就算是防火的建材，嗯，可是因为当火的温度很高的时候，它烧起来以后，那些什么什么木头啊、化学啊，嗯，然后这些机器啊、金属啊，烧出来都是有毒物质， 嗯， 所以可怕的是这些烟我们吸到了以后，会瞬间就是 pass out， 就是昏倒， 嗯，昏迷， 对，就会挂掉这样子。所以最可怕的是烟， 嗯， 反而不是火。所以呢，嗯，一开始以前小时候为什么教我们要拿湿毛巾掩住口鼻，是因为不要让我们吸进烟， 嗯。 但是这个湿毛巾啊，不会帮你分辨你吸进去的是空气还是毒气，而且这样做的话呢，你在吸入空气的时候，你还是一样会吸进有毒的物体。或者你会因为捂得太严，你捂得太紧， 反而让自己就是， 反而你吸不到 空气， 你最终你就直接你窒息了。 嗯， 所以这边要讲一下，就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一套拿湿毛巾掩住口鼻这件事情。拿湿毛巾是一件无意义、无效率又浪费时间的行为。 嗯， 你当下就应该选择避难。 嗯。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 Honey, I rose up from the dead, I do it all the time. I got a list of names and yours is in red underlined. I 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keys. The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 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要训练自己判断的能力的时候了。火灾初期的这个逃生原则，如果火势是小的，小火快跑， 嗯， 浓烟关门， 嗯， 关门是最重要的，因为刚刚已经说到了烟很可怕， 嗯， 所以呢，如果你的门啊是像录音室这种很重的木门， 厚实的， 然后几乎是可以密闭的， 嗯， 那如果假设外面发生火灾的话，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是待在这里， 嗯， 而不是想要跑出去， 嗯， 因为比如说现在我们在25楼，我们要跑出去非常远， 嗯， 我们离就是外面空旷环境非常非常远，然后当然火灾。你不能搭电梯啊， 嗯， 然后有火势，你不知道这个火是 在上面还是下面， 我不知道在几楼， 嗯， 这样子，所以要我们从这边逃出去的话，其实最安全的地方应该是这里， 嗯， 好，就是它可以阻绝浓烟。再来呢，就是你要跑的话，你就要跑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譬如说是有对外窗的阳台， 嗯， 然后一定要确定的就是你的房间的门是要可以关紧的，然后是木门。你要让自己处在一个方便被救然后安全的地方，但如果现在很多的租屋处或者你家的装潢，你家的那个门是塑胶门的话，你那个关就是没有用，因为火温度很高，是直接会把塑胶门给融掉的， 嗯， 所以你也要先知道你待在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Why? Oh. Cause she's dead. 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然后呢，接着下来我们要逃生，假设真的要用楼梯逃生的话，你要先确认楼梯里面没有任何的浓烟。 嗯， 因为刚刚已经说到烟是最可怕的事情，然后烟呢是垂直往上窜的。 嗯， 网络上呢也有一个影片，大家可以去看风传媒，然后一样呢也是现役的消防员他在做， 还有透明屋做的， 对对对对对，那个防灾的影片。那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你就会知道他用这个透明屋呢，他中间有这个楼梯， 嗯， 他把这个箱啊，他用箱模拟那个烟嘛， 嗯， 所以那个视觉上看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冲， 那个烟马上就顺着这个楼梯往上了， 嗯， 可是如果每一个房间的门都有关起来的话，烟是进不去的， 嗯，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用楼梯逃生，你要先确认楼梯里面有没有烟， 嗯， 那如果有烟的话， 不行， 请放弃这一条路线。如果发现了浓烟是从楼下冒上来的，就代表下面发生火灾了嘛，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选择，你就关在你现在这个楼层，把门关起来避难。不要往上跑，也不要往下跑。 嗯， 往上跑更危险，因为浓烟往上窜的速度比你跑得还快， 嗯， 所以你绝对会被追上，绝对不能往上跑。好的，所以刚刚我说看到这个，实际上在火场当天发生的这件事情，其实有他说有很多的罹难者，最后是发现是在九楼， 嗯， 就是起火的楼上。 嗯， 那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后来发现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哦，好像行不通，然后他们因为人很慌， 嗯， 然后你如果坚持你自己关在你的房间里面，可能还没事，可是又会想说。我要 会不会？ 对，我想跑。我觉得你经历过那个嘛，就是拉斯维加斯枪战的时候， 你就是想移动。 对，你就是想移动，你没有办法很冷静的，就是我就待在这里。 嗯， 其实待在这边是相对安全的，我不要动来动去，嗯，动来动去反而容易成为目标。 嗯。 好，那这样你就出去，可是首先你已经失去了第一个逃生的黄金时间，然后接着下来呢，你到了楼梯间以后，你又判断错误，你发现说，烟往上窜，说哦这个。火点在楼下，所以我往上跑，然后最后其实发现有些罹难者其实都是在楼上。 嗯， 对，因为就是你是跑不过烟的。 嗯， 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安全门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然后不要堵住你的安全门。 嗯， 不要想说那是一个多的空间，我可以用来利用，可以放鞋柜或什么之类的。 尤其是各社区大楼住户，真的是拜托你不要再把你家的鞋柜、杂志、旧报纸放在楼梯间了。 没错。就是请保持安全门的畅通，然后可以确保它可以好好的关上的，就不用上锁，但是它至少是可以紧闭关上的。 嗯， 很像所有的感受，很像生命的节奏，很像你我之间承诺，要哭要乐。

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今天的五四三，今天的五四三，2:36。哥哥妹妹有意思，02-2363-9955，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五四三啊。 听到的歌曲来自 Disclosure， 这首歌曲新歌 Tondo， 2:42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的两个小时，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也欢迎你呢。除了每天下午的两个小时一起哥哥妹妹有意思之外，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SNS， 像 Facebook 啊、YouTube 频道啊，还有我们的 IG 啊，都欢迎你追踪追起来。 If tomorrow's gonna hurt, then we'll pay no mind. They said that it won't work, but we're still gon' fight. If we regret it all like a bad tattoo, I love it 'cause it hurts so good with you. And they keep trying to guess what we've always known. And we might make a mess, but it's beautiful. Counting our mistakes, but it's how we do. Yeah, I love 'em 'cause it hurts so good. It hurts so good with you. 跟我好好讲讲，请跟我好好讲讲你刚刚开启的这个话题头。 没有，我是说就是最近那个感觉信件这件事情有在复苏当中，因为前一阵有个频道叫超人人少年嘛，可是他大部分都是跟工业用那些相关的频道， 对啊，做木工啊，不是木工，金工啊， 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也是会收到很多很多的讯息，嗯，也许有时候也是问他可能工业用的东西，有时候也会问起人生的问题、创业的问题，因为他还是创业走过来的嘛。所以他们那天也开了一支影片，是回了四封信哦。可是他们信件还是那种私讯为主的啦， 啊、 然后就回，也许是人生的，也许是学生需要意见的、未来的，然后该怎么做的，然后就是也是像就是他就在那边回信，我就加入他们的直播说。欢迎来马克信箱回信。 你说用上班可以听的账号、 啊？对啊。 然后嘞？ 我一留他就知道我是玛丽，怎么这么厉害？ 哎呦， 怎么没有说是马克吗？ 哎呦。 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因为毕竟超人少年他那一个频道就是真的很那知识型他们的那种专业用途的、所以真的是很多术语或者他们在聊那些真的是我完完全全不了解的领域、然后回来其中一封信呢是有个学生就是想要好像学生毕制都会直接做一个什么素材，然后想要跟他合作就对了，就丢了一张那个关于椅子的设计图，他就说哦，我看一下你这个设计图，一 po 出来，我想说哈，这是椅子哦，就 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这是椅子。然后他们在那聊说，哦，通常这个比例尺哦都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这个椅子大概是怎么支撑点，然后什么的。我就说啊，你们在说什么？ 专业就是不一样， 专业就是不一样。 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当中呢，来自于美国的 Quanpo 在14分钟后，现在可能只剩12分钟后，他说他的生日就要过了，可不可以跟他说声生日快乐呢？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那有什么问题？ 性别放送。 陈星月，一个用歌声寻找自我的女生。我是谁？ Am I who I am?怎么开心怎么轻快，随着歌声一起轻松摇摆，勇敢爱，大胆猜。撕裂我们的不是虚假的爱，也不是满口谎言的你，是那个随着你起舞而没了自己的我。破千万点击率金曲《淹没》，带你看清爱情的假象。他是陈星月，首张专辑《Am I Who I Am》。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对于自己实现纯粹的驾驭渴望是从小的梦想，对于家人选择一台守护幸福与安全的车更是长大后的愿望。无论什么时刻，我们为您轻松实践梦想。即日起 BMW 正2020年式全车系智选专案，指定车型享零头款、零首付等多元购车礼遇，邀您即刻入主。详情请洽 BMW 全台展示中心。 情感流动，真实领悟。 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曾被放逐身不由己，为了生活卖力。 Daniel 罗时峰同名专辑主打歌体验，海蝶音乐。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光良。 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烈门，空中的梦想家。 Riders on the storm, riders of the storm. Into this house we're born, into this world we're thrown. Like a dog without a bone, an actor out alone, riders on the storm. There's a killer on the road, his brain is squirming like a toad. Take a long holiday, let your children play. If you give this man a ride, sweet family will die. Killer on the road, yeah. Riders on the storm, riders on the storm, into this house we're born, into this world we're thrown, like a dog without a bone, an actor out alone, riders on the storm. Riders on. 我是商周创办人金维纯。长时间海外差旅，如何照顾自己的健康呢？我定期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透过零辐射磁振造影，将身体真实的状态完整呈现，让健康眼见为凭。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伊森妈妈，接触大脑地图八个月之后，发现她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用格林童话消音大人感化，饶舌奇才 Spark 首张个人创作专辑《格林成人童话》，4月29日全面现身。 格林童话，每颗糖果背后魔鬼都有定价。格林童话，格林感化，格林感化，格林灿烂的阿猫的童话。 预防新冠肺炎，记得多用肥皂勤洗手，注意卫生清洁。 飞碟联播网品预防，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大家好，我是 Vicky 陈心月。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很长时间 U 好长时间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连续4天零确诊，也是连续17天没有新增本土个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国内个案维持429例，6人死亡，311人解除隔离，429例的确诊中的343例为境外移入，55例本土，31例敦睦舰队。磐石舰群聚感染，截至目前掌握接触者1996人，其中585人居家隔离，裁减了461人，368人阴性，其余检验中。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逐渐缓和，4月9号暂时停业的酒店舞厅有没有复工时间表？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说，还要拜托业者辛苦一点再撑一下。虽然地方政府正逐步开放娱乐场所可采实名制进入，但还是希望酒店舞厅配合撑一下，禁令暂时继续，将来视状况松绑。日本媒体报道，神奈川县立足柄上医院使用哮喘治疗鼻喷剂 Circosonide 环索奈德治疗患者，效果十分显著。指挥中心专家小组张尚纯今天回应，报道归报道，可当参考，但是要看科学文献。张尚纯说，通常经过专家审查，内容值得相信才会刊登在科学期刊。至于这个药物是不是真的有效，他保留地说，我不清楚他们使用的鼻喷剂成分，所以很难评断。钱柜 KTV 台北市03店大火，5人死亡，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道歉。柯文哲今天前往国民党市议会党团说明善后， 后，议员炮轰被市府的安检根本就是政府背书的假合格，要求柯文哲道歉。柯文哲说，我们不仅道歉，更觉得惭愧，市府督导不周，之后内部调查，该负的责任还是有人负责。此外，目前检查制度无效，必须深刻检讨。至于伤亡者的补偿事宜，副市长蔡炳坤指出，已经组成了跨局处关怀小组开会，所有伤亡者不管涉及哪里去。全部一对一关怀，往生者救助金20万，重伤者10万，未来也会成立律师团协助受害者及其家属。前贵林森店大火烧出了消防公安问题，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今天指出，5月1号前台北市70间登记有案的 KTV 还有电影院必须稽查完毕。黄珊珊说，前规大火是否稽查内容跟项目可以检讨，也的确需要及时影像。至于联合稽查过度重视防弊，却让现场稽查人员没有任何资料，也必须改善。联合稽查取缔家数多，时间相对短，未来还要改进。火灾过后检视处置法条，目前最可行最快速的就是行政执行法第36条，可以先用行政执行法要求不合法规的业者暂时停业，然后限期改善。之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民担忧农药供给，纷纷恐慌抢买，掀起了一波肥料之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月中承诺，如果农民7天之内没有拿到肥料，他就辞职。今天他在立法院答询时说，4月15号至今过了2周，农民预购的肥料农委会都在1周内配送，每天也在网站公告肥料预购量还有配送量，现在比较没有囤积的现象。陈吉仲提到，原油价格下跌影响了尿素还有易安肥料原料价格下降，农委会4月15号补助每包肥料20元，目前规划5月15号开始每包补助30元，6月15号开始每包补助40元。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4点，成为194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7点，281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点，10503点。香港上涨17点，2459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256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56点，涨幅1.47%。指数10772点，成交金额1922亿。日本昭和日股市今天休市。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5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小妹，我公司恶性倒闭，积欠我不少钱，我有办法要回来吗？ 你是受雇于这间公司的劳工吗？ 是啊。 那你基本上就符合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资格。政府为保障劳工权益，避免劳工因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而被积欠工资、资遣费、退休金影响生活，设立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代雇主先行垫偿的制度。 太好了，那所有被欠钱的人都可以申请吗？ 并非所有被雇主积欠的对象都能由基金代为垫偿哦。像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或与事业单位具委任关系的人员，例如公司的董事、监察人及委任经理人，还有承揽契约与训练契约人员，例如技术生、养成工、见习生、建教合作班的学生，以及不适用劳基法的工作者都不适用哦。 这样我懂了。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对抗新冠肺炎，谢谢每一位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你们辛苦了。 飞碟联播网蓝鲸隔音门，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我是田馥甄。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 哥哥妹妹有意思， 像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Kiss, we knew that it was wrong. That we shouldn't meet like this. Your soul is so cold. Now you say we're just friends, and it's all in my dreams. But golden sparks in your eyes tell me how it feels. I'm trying to find the words to say. Don't make me cry. Why won't you just hold me again? I'm trying to find the words to say.Why won't you just hold me again? 3:09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星期三，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三点钟过后就是我们的 周三 告解释。 我有罪。 你有什么罪？ 我是先帮大家发言，我有罪。 那你最近没有罪吗？ 我罪超多的啊。 一一数来，快点，我有兴趣。就跟数你的鞋子一样，一条一条数。 人每天不就是有一些大罪小罪大罪小罪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今天早上苏小姐跟我很认真分享她在菜市场遇到的事情，我中午在听，其实没在听。 有罪，有罪。 然后等她故事讲，我就让哼， 还要装笑。 罪这样有减轻一点吧？哦， 她有发现吗？不知道。 还是自己讲得很乐就离开啊？哦。Speak our language. They say we're too savage. Yeah, no, no, we don't give up anymore. We're gonna ride, ride, ride, ride, ride till we fall. We're gonna ride, ride, ride, ride, ride till we fall. They don't speak our language. They say we're too savage. Yeah, no, no, we don't give up anymore. We're gonna ride. 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没有做好，让你觉得对不起，让你觉得 Beyonce 哦，抱歉呢？0223639955，0223639955，这是你的告解时间，或是有一个压在你心底的秘密，也欢迎你利用这个时候抒发出来，打电话进来，反正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用说你是谁，就安心的告解吧。 今天的第一位进入告解室的，您好， 我是邱，我姓邱。 好， 邱小姐， 有罪的，你是有罪的人吗？ 是， 请告解。 我最近遇到一个，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听啊，但是我就想跟他道歉一下。 啊， 对，因为我之前他对我蛮好的， 啊， 但是我就会一直欺负他。 啊，用哪一种方式欺负？ 就是，不太好讲。 可是怎么觉得好像这是你们的情趣啊？这是真的有罪吗？你真的觉得对不起他？ 真的啊，真的。 那我想知道怎么欺负嘛？ 我之前就忍不住就咬他， 咬他 哪里？ 咬他哪里？对，咬哪里很重要。 对啊， 咬哪里？ 咬他，就是手臂之类的。 哦， 对， 咬他手臂，你是喜欢他吧？ 是吗？ 是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喜欢他。 就是忍不住想要咬他，我不知道为什么。 除非你是真的把他咬下一块肉，那我确定真的是蛮过分。 淤青那种， 泄愤在他身上就对了。 好像有一点。 他也是逆来顺受。 我不知道，他就没讲，但是后来他就说，他就我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真的，他就说他去验伤。 那当然是开玩笑的吧。 可， 你们再给我放闪看看。 可，好， 对， 再见了，拜拜。 那我可以点一首歌吗？ 当然不行啊。 真的吗？ 罪人还想点歌？ 好啦，没有啦，他就说开玩笑的啦。 哦，所以你其实想要借由告解想要点歌给他听吗？ 你不是想要告解，是想要告白吧。 没有，他就跟我说， 你搞错单元了吧。 他就跟我说你要打去，你要打去那什么哥哥有什么哥哥妹妹有意思，他说你要去什么告解单元，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还上网查很久，然后我还问人家说什么。 你们俩就在暧昧啊，你们在闹什么啦？ 什么时候要在 一起啊？赶快啦，吴亦凡都交往啦。 哎呦， 你跪下，你跪下，你亲他。 哎呦， 不可以用 LINE 告白，要面对面哦。 我不知道啦。 再会喽。 好，拜拜， 拜拜。你喜欢他吗？哎，真的哦。 浪漫 那这样你是不是也爱着鲶鱼哥呢？你也都会咬 他、 啊？他 真的很可爱啊！我昨天录影压抑好多次，不要狠狠的咬他哦。 还要偷拍人家的肚子？ 怎么这么胖？那不是折起来啊？奇怪哎。 02-3-6-3-9-9-5-5，真实的告解，真实的好吗 ？Real， 你真的有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情的告解？好、哦，不是假告解，也不是 diss 其他人，是真心的发现自己，我对不起。Hello， 你好。 哎，你好， 你好，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 罪 是？ 我那天看那个 Facebook。玛丽 珍 在介绍那个。 哎，等一下，你的声音有点不太持续，忽大忽小的。 我那天就是在 Facebook， 然后看到玛丽在分享一组沐浴乳， 啊、 然后我马上就下单了。 哦， 好、啊、好、啊。 可是 怎么样？ 可是我老公说叫我不要再买了， 啊啊啊、 因为我们家的沐浴乳已经很多了， 那就不要再买啦。 但是是玛丽分享的啊，他分享看起来这么有质感。 对，就是讲得很有效果啊，洗得很舒服的样子啊。 你要先把家里的用完啊。那你有听你老公的话吗？ 所以他已经买了，他已经买了，所以现在有罪了。 我已经买了，今天就到货了。 好快哦。 那怎么办？那家里剩下的沐浴乳要不要就是你就上虾皮卖掉好了，好不好？虽然用过，可能也比较难卖、啊。 你有算过你库存有几罐吗？你现在有几罐沐浴乳？ 应该有十几罐。 哇！ 天哪！ 你有几个身体？一个。你为什么要十几罐沐浴乳？ 对啊，每天就用不同的香味啊。 十几罐很夸张哎。 十几罐应该一定会有用不完到过期的。 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重点是十几罐真的是蛮占空间的哎。 对对，还蛮占空间的。 那你接下来应该可以2年都不用买沐浴乳吧？ 不会呢，我去外面看到我还是会买哎。 那怎么办？那旧的有没有不想用的？ 没有哎、欸， 没有都想用， 因为他都想用才买回来用，只是一直都用不到那一些， 哇， 都用不完啊。 所以你如果现在要你丢掉跟舍弃掉，你也任何一个你都不想失去他们就对了。 我都不想失去， 但你也没有办法两年都先不要买沐浴乳了， 我控制不了哎、欸， 控制不了。 你只买沐浴乳吗？还是你连洗发精都会这样？ 沐浴乳 哦，只有沐浴乳。 嗯，就是在沐浴乳会这样， 在清洁身体这一块有一个无法抗拒的欲望， 就是他喜欢香香的， 那个香味、啊， 对，他喜欢香香，洗完澡香香的。 嗯， 香味不同啊，你那天就说的很生动啊，我就觉得 你看看你坏东西，引诱人犯罪的坏东西。 可是你有十几罐的，是真的不应该再添购才对啊！ 资本主义的走狗， 坏东西， 坏东西。 那如果那你那十几罐你是怎么收纳的、 啊？就一个柜子的、啊， 然后你每天打开，你每天打开想说，我今天要洗哪一罐这样子？ 因为我的浴室就已经摆了四五罐啊，四五种香味啊。 嗯， 对啊，然后一个柜子专门收纳沐浴乳啊。 嗯， 这样啊。 所以等于是十几罐当中只有四五罐是被拿出来灵性的，其他 没有，它有的是同样的， 还有同样的。 嗯， 那同样有新的吧，对吧？ 对对对，同样啊有新的。 那新的就可以上去卖掉了吧？ 不要， 也不要。 然后你库存的那个柜子，万一就是空了，你就想要把它补满。 对，我一定要把它补满呢，不知道为什么。 你生病了， 是不是会没有安全感？ 这真 的 是有囤，这真的是有囤货症了耶， 囤积症，囤积症。 对啊， 没有安全感啊。 囤积症要怎么解啊？ 这个就是心病，只有心药医啊。那你自己有意识到以后，你自己要发现说不要这样子啊。可是目前你完全没有病逝感啊，你们完全没有觉得不好。 对对 你觉得你有囤积的癖好吗？你有？ 有， 你自己知道就对了。 知道，可是我改不掉。 嗯 嗯，还是每一次你下一次要买之前。你就把你有那十几罐的品名全部念一次看看， 要需要念很久。 就是我现在要买沐浴乳了，然后我现在我家里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念完十几罐看能不能那个下降一点。 试看看好了， 你试试看，就是真的每一罐都念出来，我什么口味的，我什么口味的，我什么口味，全部讲一遍这样。 对啊，它每种香味都不一样。然后你又说那个香味很好闻， 你看， 然后我就受不 了。 你看看，最后就是你嘛，源头就是你啊， 受不了了， 坏东西啊！ 哎、欸，我跟你说，那个香味，整间浴室都会是那个香味，超级香。 哦、 所以你今天晚上就要用这个，对不对？ 对，你怎么知道？ 好，那只能希望你用得开心了。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听众给的建议呢，就是好好的重新整理一下，因为你现在有那个柜子嘛，你把它换到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柜子。就至少先减少它的量， 嗯， 对，但我想齁，这个建议目前可能应该是反过来，他应该一开始就是用小柜子，然后把小柜子塞满以后，他又看到坏东西的简介，他又想买，所以就只好把它移到大柜子，所以应该是你知道因果关系颠倒了。 昨天录影的时候，然后我就坐在那个纳豆后面嘛， 嗯， 我就看到纳豆在看我的沐浴乳影片， 啊哈， 然后就看很久都没有跳出来。我就想说 他睡着了， 我就坐你后面，然后你在那边看那个影片，我就说你在看什么，你怎么会看这个影片，他说啊，我就看你说你要洗给大家看，我看看有没有。我就说你在跟我说真的假的， 你看我们就是很天真的孩子啊，我们就是会被骗嘛。 林玉自费这个骗我真的不相信耶。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很荒谬。 我就想要看看有没有，我怎么知道，说不定有可能有 啊。比如你看那个文案你也觉得我洗是不是，你有看？ 对啊， 骗人骗人，你迟疑了三秒。 直接一看业配跳过。 对啊，他真的很 pure 耶、欸、我就看看有没有真的洗啊。 总是想把好的留给我，这一次我想把最好的送给他。母亲节表孝心，首选德国百年健康专家德国博医。活动期间购买指定几种血压计，再加赠均衡元气10谷米，让妈妈健康有活力，天天好朝气，一起守护妈妈的健康。快上网搜寻 BEUREER 德国博医血压计。 搜狗复兴馆母亲节回馈开始咯，男女服饰、化妆品、家电、寝具满5000送400，国际精品满20000送2000，优惠商品等您来。搜狗复兴馆 ，Let's go！ 小时候受到您的呵护，长大后换我来照顾您。王佑馨温馨主打妈妈，华纳发行。 大家好，我是张曼娟。108课纲最重要的关键字是素养。我们为孩子准备了张曼娟读诗小学堂，包含了历史文化、美学与人生智慧，提升孩子的文学素养、写作能力。 张曼娟老师的读诗小学堂全集100首，上集好评热卖，下集50首六 CD 全新出炉，即日起开放优惠预购，请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秀楼俊硕。我早就背起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是想疯逼，谁让你抱着一件搞笑。我从你到你背过上次来的兄弟。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Dear God, adjust my dreams for me. Dear God， 天哪，主啊，神啊，我有罪， 7大罪。 0223639955，0223639955，救救我吧，救救我我。星期三的周三告解室。Hello， 你好。 你有罪吗？ 有啊。 你的罪是？ 前几天，前就是之前不久去 看到那个可以从 Google 上面找人的足迹， 找人的足迹， 然后就是把老婆的 Google Map 打开，结果发现他跟别人去 Motel， 有这功能哦？ 什么足迹啊？我怎么不知道？ Google Map 都可以，他都可以看到他有去过哪些地方啊？ 你说在他的手机里面看得到吗？ 就是他的 Google 账号。 Oh, 他的 Google 账号，然后有个显示过去去过的地方这样子。 对， Google Map 有这个功能。 哼，然后你就发现他是很精确的定位到那一间店里面这样。 还是你看《夫妻的世界》，你把当中第二集还第三集那个老婆的那个那种代入感太重了。 他跟别人总共去过64次。 64次。所以那个还会显示去的次数哦。 不同的汽车旅馆。 所以它上面列出了64家的汽车旅馆。 你就可以一天一天找啊。 然后你是找，就是这是多久？ 你知道现在全天下有多少男人陷入恐慌吗？ 就我现在在看我的 Google Map， 所有的男人都没有办法发言，因为他们都在打开他们的 Google Map。 对啊，所以是 你要怎么点啊？ 是在对啊，要怎么点？你教我怎么点好不好？ 你先要知道对方的 Google Map。 可是我也可以看我自己去过的地方吧？ 对、啊、 对 对, 对，你也可以看。 所以我进入我的 Google 账号之后呢？ 打开你的地图啊。 地图，好，地图 打开了， 打开了。 你的时间轴， 我的时间轴， 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的时间轴哎。 那我来看看， 它左边有一列你的时间轴，打开，几月几号去过什么地方都会显示出来。 我的天哪、 欸！可是这个是不是你手机要开定位才会有显示、啊？ 手机只要有开定位，它就都会。 所以如果我的手机都是不开定位的人，它就没有办法记录喽。 嗯，其实后端还是可以。 我先看一下男主持人到底去过哪些地方。 我找不到啊，我没办法。 他看不到哎、欸， 我没办法用哎、欸，我没办法。 你有开，大致上你有开定位就都有。 所以你时间轴发现有一天竟然去了汽车旅馆，然后开始往前一直追溯，发现他总共去过64间汽车旅馆， 64次，然后7、8间。 64、7、8间。然后，你觉得你有罪的地方是，你觉得你不应该偷看你老婆手机。 对， 都、哦、是这样吗？ 应该让他， 应该让他自己去开心的做这些事情。 去。 那你有想说？ 我也现在变得自己很过不去。 所以你也没有想说下一步你要做什么这样。 应该是离婚吧， 应该是会离婚，要跟他摊牌， 应该是。 你们平常相处时间多吗？ 多， 多。那他还，哦，他是利用就是你去上班的时间这样子啊、哦？ 对， 他是家庭主妇，白天都在家就对了。 类似。 OK， 好的，这个罪有点沉重。好像是我偷看，是我不对，可是明明你做这么坏的事情， 嗯， 坏东西。希望之后你的处理一切顺利。 嗯， 好，谢谢， 祝福你， 拜拜， 拜拜。 我看了我的时间轴，我没有去过任何地方， 不可能，我看，我看，我看。 好好听你的歌。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Oh, oh, oh. 你不要把我开启哦。 开启什么？我是看地点有哪些。可 可以看得出你去住哪些地方啊？ 哪有哪里有哪里哪里哪里哪里？3:32。 我跟你说啦，现在哈就是要开放，就是接下来半小时哈，我们就是放一些冷静的佛经啊、圣经啊， 有让大家好好的找一找 自己。因为现在大家无心工作，刚刚马克不是按不到吗？怎么又看到了？按哪边的？这种事情就是要给女人来按，好不好？男人自己按按不出来的嘛。你看，我先不管你讲什么，他不肯抬头看我啊。 还有4年前我们去桃园国际棒球场，哎， 哇塞，坐小飞机那个时候吗？ 对啊，我天哪。 今天这集很实用。 哎，可是这都是好久以前的，我可能有关到一个什么东西，所以现在都没有了。 你是不是现在都没有开定位啊？ 可是都是去年的。对，目前看到一个最近的是9个月前的。 9个月前你是换手机吗？ 9个月10个月前，可能是换手机的时候，所以这只新手机我就没有 开启那个装置，没有开 启这个功能，对， 不知道什么装置。没有人要 calling 了啦， 太恐怖了吧，太恐怖了吧。 各位，大家跟我一样自在吗？坐在那边完全不知道现在可以干嘛。 什么意思？ 这功能有怎么样吗？ 哦，你说你很自在，因为你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 或是那些地点都不会让我觉得害羞或什么的，就没有一些特别，就是觉得需要隐藏的点这样子。 因为你自己在外面租一个套房啊。 你刚刚说企图想要造谣，可是有点拗口。 我觉得太过分了，这个谎我撒不下去，我有罪。 这个好拙劣，拙劣到不行。 没有，如果认真讲的话，应该是会有人相信。但是我真过不了自己道德的那一关。 而且还在这个小时，有罪的这个小时，撒这种谎。 因为其实 iPhone 还有一个功能，它是可以开启就是你的定位，随时就是我可以看到 那个人在哪里。 对对对，如果我有开启你授权给我的话，那我就可以看到你现在在哪里，移动到哪里都这样都看得到。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and strip that down for me, baby. 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rowd, but only you can dance with me. So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swing that down for me, baby.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and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0223639955，最近有谁，什么事想让你告解一番的呢？ 欢迎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星期三、周三告解室。嗨，你好。 喂，哎，你好，马正吗？ 嗨嗨嗨，你有罪吗？ 哎，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就是，我现在是已婚。 啊。 然后可是我有不小心偷偷在听的跟女生聊天的。 什么叫不小心宰了？ 不是，就是有宰，就是宰了，然后就是。女生聊天 的，明明就故意的，他们就不小心、 啊， 也不是故意的啦，就是 你就是故意的啊！你下载就还要按那个密码，还要按两下安装，还要等他跑，还要注册，这些都不小心。 是等无聊，就无聊，然后宰了，然后对，然后被抓包。 哦，你被抓包啦？ 对，被抓包了，所以来告解。 那抓包以后，怎么老婆有几天不理你，或者他有给你什么惩罚吗？惩罚？ 他就叫我打电话进来抠 你。哇， 就这样子而已。 哇， 对，就是这样。 你老婆真好。 对啊， 对，所以我有罪。 所以你现在全部都删掉了。 都删掉了。 OK。那如果老婆叫他打电话进来告解，就代表老婆有在监听嘛？所以你今天就是势必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没错。 那你刚好听到我们在找 Google 这一件事情吗？ 有。 那你要知道你， 我没时间去按。 你没时间去按。 我跟你说，你要是清空也是有鬼。 对。 回去一个地点也没有，也是有鬼、哦。 也是很奇怪的哦。 嗯，好。 好。他现在也不能多讲什么，因为老婆就在听。讲越多就是越有问题， 破绽越多， 真的。 好，谢谢， 祝福你， 拜拜， 拜拜。 清空还好啦，清空会说哦，没有，我从以前就是没有开啊，是可以的，可能的啊。就像我这只手机就都没有开啊，就是没有的，就只有以前的，一个都没有，就以前的，就是上一只手机的。不是上上之手 机，我觉得如果是那个什么，比如说九个月前，都是在一年前，可是你从来历史记录都没有的话， 也有可能啊。我从这个服务一开始的时候，我全部都没有用 這個東西，我们连那个怎么开关都不知道了耶。 我没有那个功能，我来看看你的，来拿来拿来拿来。 他要怎么登入啊？ 哎，等一下，你是不是连 Google Map 的 App 都没有？你是不是连 Google Map 的 App 都没有？ 你那什么羞辱我的说法？在这边登入我的账户，是不是？ 哇，你的 Google App 连就是登入都没有哎、欸，这是一个未命名的账户，我来看一下哦。好无聊、哦，就空的、啊。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空的、 啊。对啊，没有曾经造访的地点啊。而且你这个人平常连定位都不愿意开的，想都气。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02-3639955，今天你的告解时间。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有罪吗？ 我觉得我有罪。 请说。 对，我的罪是我长太帅了。 可。 然后我刚刚看我的 Google Map， 就是找不到东西耶。 哦，很棒。 对。 再见喽。 拜拜。 好尴尬哦。 嗨，周三告解室，你好。 你好， 你有罪吗？你的罪是？ 我曾上一个听众，他说他下载一个那个 交友软体， 对，我那个应该算是直播吧。 OK， 你下载一个直播软体。 对，然后我，刷了将近五六十万。 哈， 五六十万台币。 是。是那种送礼物的那种， 哈， 是。 然后送给直播主， 对，现在收到账单有点后悔。 你给同一个直播主吗？ 差不多都是同一个。 那你得到了什么？ 没有什么，他的 守护骑士， 也不是，就是他的 LINE 跟 WhatsApp 那个微信之类的可以聊天这样。 所以可以跟他私下聊天，就只有这样。 可以啊，他也有出去吃饭了、 啊。一对一。 一对一，对。但是觉得不值得。 你说花了五六十万，然后可以跟他一对一吃饭，其实完全不值得。那他那个荧幕上跟就是私底下本人有差吗？ 没什么差、啊。 哦、oh, 啊，那还好、啊，至少就是诈骗程度很低啊。 原则上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没有诈骗。 不是啊，因为有些人那个荧幕上面可以画得很漂亮，或美颜或什么之类、嗯，然后私底下很恐怖的。 他那个其实算是个游戏，他就是可以你去点那个礼物，然后他会中奖，比如说你点五百块，他会出现你一直按一直按，他就会出现那种五百倍，你说你可能就是五百会乘以五百倍，你的那个你的那个币就越来越多，有一点像赌博啦，就是一直在按，对，是的。 所以你五六十万的这个时间是多久累积的？ 大概三个月吧。 三个月， 哇， 抖了五六十万。 对，没错。 然后你现在清醒过来了？ 删掉了，我看到那个账单太可怕了。 好好 好。那他有赖你吗？ 有啊，他其实他们就是有一点套路吧。对，很明显嘛、 啊。哦，他又说你要回来啊，我在想 你， 我很真，我在等你，没有看到你。 因为看得出来，他之前可能都靠我在生活。 哦。 那你有回他 LINE 吗？ 就现在就慢慢的比较久久回一次这样子。 哈哈哈。 拍账单给他看，他说我好累哦。 你们刚刚讲的那个时间轴啊，就是其实我们公司都有在用。 哈哈哈。 对，那其实那个时间轴都是可以自己去修改的。 哈哈哈。 你可以自己，其实你可以去编辑，就算你出现每天的定位记录，但是你是可以自己手动去修改，所以那个对有这个功能。 好，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收入是可以支撑起这五六十万的吗？ 就是有一点没有办法负荷吧，就是当初太冲动 啊， 有些人把这些奖金全部全部就弄掉了。对，不知道怎么跟家人交代。 哦，你有家人哦，你有什么老婆孩子哦？ 有啊，对啊。 哇， 我心中砰砰窜。哦， 你有没毛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 对啊，奉劝各位， 好要笑啊， 千万不要走上这条不归路， 好可怕哦。你小孩多大啊？你小孩多大？ 小学 五十万可以付他几学期的学费啊？ 啊， 可以包整个学，可以包整个国民小学啊，可以是直接到国中都没问题， 真的， 十二年都没问题。 所以你就是把你小孩的义务教育的学费去养了一个人三个月。 嗯， 对，没错。 好的， 哇，这真的是蛮人生蛮多金的一课。 对啊， 等于就当作是。就当作是被诈骗，或是当作股票投资失利吧，就只能这样想 了。就突然就清醒了，就是其实会迷，会当下会迷失在那个 漩涡当中。 对对对对对，啊，清醒之后就会回头看看，就会觉得，自己很傻。 好的，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喽，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五六十万诶、欸，什么时候有人可以抖给我五六十万？太快乐了吧！ 劲道天气， 走过，不管是亲你抱你，每个人心中都有与妈妈最美的记忆，因为妈妈是影响小孩一生最重要的因素。王佑馨母亲节温暖主打，妈妈。 我想说，妈，别牵挂，我们都已经慢慢长大，也一样坚强。妈妈，请放下，我背着和你一模一样的倔强。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八十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八十年老店，老鞋针。挑选母亲节最窝心的好礼，就上老鞋针官网。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今年母亲节，飞碟邀你一起分享快乐爱加一，现在就上立新基金会网站购买 Forte 提供的樱花抗菌护手霜二入银钻包限量款，就有机会帮助立新基金会多赔一里路计划，一起支持受暴妇女生活重建。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UFO。 五六十万， 大家快躺好。 五六十万， 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你可以住一年的豪宅。 哦，你说五万块的月租是不是？ 对啊。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讲印度的这个幸运女神好了，是幸运哦，是 lucky。 幸运。 幸运，她叫拉克什米。 拉克什米是美丽、财富跟幸运的女神，现在很受欢迎，经常呢会被人跟这个财富之神的加尼萨放在一起。拉克什米最有名的故事呢，就是所有的神啊要制作出一个不死灵药甘露，就搅拌海洋，搅拌搅拌搅拌，拉克什米就一同诞生了。 搅拌四百次吗？ 最近到底为什么四百次这么红？ 因为太咸了。 Why？然后呢，她就从海洋当中诞生的美丽女神，非常容易让人家联想到西洋的维纳斯。拉克什米呢，是有光辉闪耀的美貌，让所有的神、所有的魔神都纷纷的拜倒，争先恐后的向她求婚。可是她自己呢，却走向了毗湿奴的身旁，然后坐在毗湿奴的左膝上，左膝就是妻子坐的位置，所以毗湿奴就依照拉克什米的要求，将她迎娶为自己的妻子。那他的形象是什么样呢？他的两手有拿着红色的莲花，那这个神呢一样也有四个臂膀，这是幸福的象征，有拿着红色的莲花，通常他也被描绘坐在莲花上面的姿态，有时候他的画像呢会有两头大象在倒水的样子。除了莲花之外，我看看哦，他还会有一个小碟子在他的前面，那这个小碟子上面呢就是积满了钱，因为他是象征财富跟幸运的女神，他是拉克什米。每个呼吸有了色彩 See those colors in my eyes Yeah Make me feel so alive像是那街头少了音找不变得更清晰，一切变得很甜蜜，原来是有你在。今天最后呢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浩伟跟陈贤进的合作，这首新歌叫做 Could Say， 希望大家都过得很有 Could Say 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再会咯。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 Could Say Could Say，你是最美丽的存在。 I don't know what I could say, could say, could say。Nah. 最新大碟心碎气象，尚克曼德斯、艾黛尔、小贾斯汀御用团队操